境里我漫步在泥泞的城市里面，脸还微微疼痛着，妈妈为我缝补的脸。 I'm not afraid。脸还微微